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。 替元是在大江小学旁一座神社前遇见菊池文彦的。当时他已经是一名高中生了。聊了一些学校的事情之后，他似乎突然想到，便说起了强暴案的事。 简略来说是这样的。强暴案发生时，菊池正在看电影。正当他苦于无法证明此事时，桐原亮司挺身而出。电影院对面有一家小书店，那天桐原和小学时代的朋友一起在那家书店里，刚好看到菊池进入电影院。警察也向和桐原在一起的朋友确认过，证明他的证词不假， 所以就洗清了嫌疑。 是，菊池认为自己很幸运，但没多久桐原便与他联络，意思是说如果他知道好歹就不要乱来。 乱来？ 菊池说那时他从朋友那里拿到了一张照片，拍的据说是桐原的母亲和当铺员工幽会的场面。他曾经拿那张照片给桐原看过。 幽会照片？这么说他们两人果然有私情了。 替元点了点头，抖落了烟灰。 应该是。先把这件事情搁到一边，桐原要求菊池把那张照片交出来，同时要他发誓从今以后不再管当铺命案。 也就是给予并索取。 不错。但是菊池事后仔细回想此事，认为事情可能不那么单纯，才会想要告诉我。 替元似乎想起了菊池文彦那张满是青春痘的脸。 不单纯是指？ 他是指这一切可能都是设计出来的。 替元指尖的香烟已经很短，但他还是又吸了一口。 本来菊池之所以会遭到怀疑，是因为他的钥匙圈掉落在了现场，但是他说他从未去过那个地方，那个钥匙圈也不是那么容易就会掉的东西。 您是说是桐原亮司偷了钥匙圈再放在现场？ 菊池似乎这么怀疑，所以说桐原才是真正的案犯。他在电影院前和朋友一起看到菊池以后，立刻赶到现场攻击他盯上的那个女孩，然后留下证据，让菊池遭到怀疑。 一成提出了理所当然的疑问。 桐原事先知道菊池当天会去电影院吗？ 问题就在这里。 替元竖起食指。 菊池说他并没有将这件事情告诉桐原。 那么桐原不就不可能布下这个陷阱了吗？ 的确会导出这样的结论。菊池的推理也就是在这里卡住了。 可是我还是觉得事情一定是他设计的。 菊池当时不服气的表情，替元至今记忆犹新。 我也觉得很奇怪。所以听了菊池的话之后，便查阅了那件强暴案的记录，结果让我大吃一惊。 因为唐泽雪穗也牵连在内。 正是。 替元深深地点头。 被害人是个名叫藤村都子的女孩，发现者是唐泽雪穗。我认为这里一定有问题，于是又把菊池找来确认详情。 您说的详情是？ 他那天去看电影的详细经过。结果我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。 替元说的口干舌燥，把冷掉的咖啡喝完。 当时菊池的母亲在市场的甜点店工作，电影的特别优待券就是客人给他母亲的，而且有效期限就到那天。这么一来，他只能在那天去看。 听到这里，一成似乎明白了替元的意思。 给那张优待券的客人是谁？ 不知道姓名，但菊池记得他母亲是这么说的，一个举止高雅，大约读初三或高中的女孩。 唐泽雪穗。 这么想不算突兀吧？假如唐泽雪穗和藤原亮司是为了封住菊池的嘴才设计了那件强暴案，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便毫厘不差了。为了这个缘故，牺牲了一个毫不相关的无辜女孩，除了冷酷实在无可形容了。 不，那个姓藤村的女孩也许不能说完全无关。 这句话让替原紧盯着一成。 什么意思？ 他们选上那个女孩是有原因的。啊，这也是金枝先生告诉我的。 一成将遇袭的女生对雪穗怀有竞争意识，四处散播雪穗身世，事情发生之后却态度大变，对雪穗驯顺无比等情况一一告诉替原。这些情况替原都一无所知。 这我倒是第一次听说。原来如此。这一件事可以同时达到唐泽和藤原的目的。真是一箭双雕的计划呀。 替原说完，他看着小种。 这件事有些令人难以启齿。不过小种先生刚才提起大学时代的那件事，真是偶发事件吗？ 小种一成回视着替原。 您是说那是唐泽雪穗受益的？ 我觉得有此可能。 金枝先生也做了同样的推理。 哦，果然。 如果真是如此，他为什么要做那种事？ 因为他相信这种做法能够轻易夺走对方的灵魂。 夺走灵魂？ 对，杀害当铺老板的动机多半隐藏在让他们深信如此的根源中。 就在一成瞪大眼睛时，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。小种一成说了一声抱歉， 抱歉， 然后起身离座，拿起听筒低声说了几句，很快转过身来。 啊，不好意思。 时间没问题吗？ 没问题。刚才的电话不是公司的公事，是我个人进行的调查。 调查？ 是。 一成点了点头，略显犹豫，但还是开口了。 刚才替原先生对我说，我高升了。 是啊。 替原想，这么说有什么不对吗？ 其实，这算是贬值。 贬值？不会吧，你可是小种家的少爷。 一成没有笑。 替原先生知道尤尼斯制药这家公司吧？ 嗯，知道。 从去年到今年不断发生怪事，我们和他在许多领域都是竞争对手，有几项研究小种药品的内部资料却被泄露给了对方。 哦，有这种事？ 是尤尼斯内部人士来告的密，只不过尤尼斯并不承认。 一成说着露出了一丝冷笑。 从事研究方面的工作，内部一定很复杂吧？但这跟小种先生有什么关系呢？ 来自该公司的内幕消息，说资料是我提供的。 替原大吃一惊， 这怎么可能？ 这怎么可能？一点也没错。 一成摇了摇头， 我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告密人究竟是谁也没有人知道，因为他只通过电话和邮件联系。只是小种药品的内部资料的确泄露出去了，看到告密者送来的资料，研发部的人脸都绿了。 但小种先生不可能做这种事 啊。一定是有人设计陷害我。 你心里有谱吗？ 没有。 可是如果因为这样就被贬值，实在是…… 替原偏着头沉思。 董事们似乎也相信我不会这么做，但既然发生这种事情，公司不能不采取行动。再说也有人认为，既然会遭到别人设计陷害，表示当事人也有问题。 替原不知该说什么。 还有一点，董事里有一个人希望把我调得远远的。 一成说着竖起了一根手指， 谁？ 我堂兄康晴。 哦， 替元明白了， 他似乎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，可以把为难自己未婚妻的麻烦撵出去。对我则声称调动是暂时的，很快就会调回。哼，天知道是什么时候。 你所说的调查是指什么？ 听到替元的问题，一成的表情又转为严肃。 我正在调查内部资料是怎么泄露出去的。 有眉目了吗？ 某种程度上算是。歹徒似乎是通过电脑入侵的。 电脑？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